过了12:10，你若没打，我就报警。 其实陆健刚刚来到上海不久，他掌控的维恩集团这次计划在上海收购几家老字号的酒店，其中一家就是顾胜男所在的归雷酒店。为了检查归雷酒店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是否达标，陆进亲自住进去体验。然而从设施到饮食，酒店里没有一样是让他满意的。无奈之下，酒店经理决定请创意厨师即兴发挥一道菜，而这位创意厨师就是顾胜男。顾胜男做了一道女巫汤意面，这是一道调味配合非常困难的菜肴，而且没有菜谱，放什么材料，放多少，完全由厨师自己掌握。但是顾胜男做的这份女巫汤却成功勾起了陆进的食欲，从而让陆进对这家酒店的印象有所改观。当然，陆进并不知道这道菜的厨师就是当初划坏自己车子的顾胜男，而顾胜男也并不知道集团总裁竟然早就和自己有过恩怨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找到陆进在归雷酒店录制节目，顾胜男这才亲眼见到陆进，得知了他的身份。从那以后，顾胜男就尽可能地避开陆进，但同时他又要每天给陆进做饭，毕竟整个酒店只有顾胜男一个人的菜符合陆进的要求，陆进也点名提出只让他给自己做饭。这天陆进在吃完饭之后突然提出想要见见厨师，顾胜男在听说之后立刻从后门跑了出去，陆进一路跟着他的背影跑到了餐厅的洗手间里，察觉到他躲在洗手间的隔间里，陆进假装离开，关上了洗手间的大门。等顾胜男从隔间里走出来，陆进叫住了他： 怎么又是你啊？ 没电了。 怎么我到哪你就在哪， 跟只苍蝇一样。 哼，你也不看苍蝇闻什么。 陆进见顾胜男的领子有菜汤，于是闻了上去。 不要动，手走开，走开。 你居然是。 居然是个吃饭都会漏汤的人，苍蝇都比你干净啊。 顾胜男离开之后，陆进跑到了他刚刚藏身的隔间，发现顾胜男的工作服就在里面，于是他就猜到了顾胜男就是一直给自己做饭的人。这天晚上顾胜男做饭的时候，陆进悄悄地跑进了餐厅，可是还是被顾胜男发现，就立刻藏了起来。于是陆进又一次关上了门，假装已经离开。顾胜男放松警惕之后走了出来，结果发现陆进就站在他身后。 被同一个招数连骗两次，也就你了。化身是为了靠近我，所以每次相遇都是巧合。 好， 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？ 你上次采访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？ 轮到你问了吗？知道为什么不说？ 你是谁对我来说没所谓呗。 那何必用松露帽？ 你这个人跟松露挺像的，松露就是要把周围所有的生物全杀死，它自己才能茁壮成长。 这么讨厌，那干嘛还做那道一起一会的菜？你可真矛盾。 不知道谁矛盾，你那么烦我，干嘛来找我？ 赶快把我的蛋糕做好。 第二天，顾胜男的狗狗老板生病了。为了给狗看病，他没有去上班。陆进听说之后拒绝了让其他人做饭的提议，